自海无量闪光摆裂拍到的位置起，冰墙瞬间布满蜘蛛网状的裂纹，下一秒就已变成细碎的冰块纷纷落下。但是此时鹤鸣的鲁洛也已经完成了一个法术吟唱，雷霆末日。雷光自上方犀利的扑下，一道接着一道，鹤鸣早算准了方瑞的举动，这一雷霆末日正将海无量摆到了法术范围的当中。 闪避，密集雷电降落的速度实在很难用操作完全应对过来。钢筋铁骨，加强防御，霸体状态，但是雷电攻击造成的短暂麻痹和物理攻击造成的短暂僵直是两种状态。钢筋铁骨的霸体还是无法保证海无量在雷霆末日之下如常行动。念气罩。 这一气功师自有防御技能成了此时方瑞的选择，一面气功凝成了防御罩形成。但是在雷霆末日之下，念气罩的防护也支持不了多久，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扛不住雷霆末日的输出。而且这种被动的纯防御姿态，更是给了鹤鸣再吟唱一个法术的时间。暴风雪，时间也不足以吟唱一个大法术。 鹤鸣很精准地判断，一个吟唱较快的法术被照出，雷霆之下顿时又夹杂上了暴风雪。海无量的念气罩被瞬间打碎，雷电贯穿。鹤鸣毫不犹豫，一个瞬发法术丢出。鲁洛此时和海无量的距离可说极近，对于近战肉搏能力也不突出的元素法师来说，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距离。 但就是因为这样的距离，让方瑞对于这个雷电贯穿一点办法都没有。光系的雷电法术本就是速度最快的，一串流电瞬间就从海无量身体穿过，魔法能量的撞击力也不容小视。海无量被带得后退了一步，而此时雷霆末日和暴风雪余威未消，鹤鸣布下的元素魔法大阵打得方瑞极为难受。 鹤鸣在此时也开启了移动施法，元素法师说到底还是需要和对手保持距离的。恰好两个范围法术彻底消失的时间，鲁洛一边后退，一边开始了新的吟唱。海无量呢？被雷电麻痹，又被冰系法术减速，方瑞没有太好的办法摆脱眼下困境，但也不能由得鹤鸣这边继续施展法术。 硬顶这伤害，抓住持续法术接连攻击中的间断，总算也是一个技能出手。气刃。鹤鸣没想到被两个持续范围控制下的方瑞，居然还能找到出手技能的空间。纵然转型的职业魔盒还未彻底，但是这种把握空当机会的能力，还是显露出了方瑞全明星级别的水准。开启移动施法。 又正在吟唱中的鲁洛移动本就很慢，气刃又是较难闪避的技能，鹤鸣当机立断，取消吟唱的同时已经施展了一个瞬间移动。鲁洛身形顿时不见，方瑞反应却是极快。作为猥琐流大师，他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对手钻他背后偷袭来了。海无量转身，果见背后鲁洛的法术一闪，一个火焰爆弹已经轰隆隆地炸了过来。 这时，雷霆末日已经结束，暴风雪却还在。暴风雪的伤害虽然远不能和雷霆末日相比，但是制造出的减速效果却是会让任何人都头痛的问题。海无量行动缓慢，鹤鸣又非常大胆的以较近距离对他发动攻击，方瑞手速再快，却也无法让角色在状态被抑制的情况下完成闪避。砰砰砰！ 火焰爆弹在海无量身上炸成一片，火系法术可说是四系中伤害最为强大的。火焰爆弹虽然只是个低阶法术，炸得如此全面彻底，却也让人不能轻易无视。鲁洛的攻击远还没有终止，鹤鸣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很小心、很仔细地观察着海无量的状况，操作着每一个攻击的步骤。火焰爆弹之后。 暗夜飞影窜出，低阶的一个暗系法术，而暗系的法术不是快，也不是攻击强，而是在攻击命中后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结果。 暗夜飞影紧随火焰爆弹飞至，在海无量身上一坠。暗系法术并不是鲁洛主修的法术系，这个暗夜飞影也只有一届，威力很有限，但是该有的效果很到位。被这暗夜飞影一扯之后，海无量的角色顿时被拉转了180度。只是一个转身而已，但在高手的较量中却已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细节。背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等于一个短暂的致盲，对手无法立即获知接下来攻击自己的会是什么技能。这种时候再快的转身节奏上也要慢半拍。方瑞经验老道，不会犯这种新手下意识会犯的错误。不管身后是什么，他立即先让海无量朝斜前方一个翻滚。只可惜这种成熟的应对方式并没有出乎赫明的意料。元素之力，这短暂的时机内，赫明操作鲁洛施展的只是这个元素法师最初级的技能，24个浮空技中最慢的一个，因为这技能都需要吟唱，但是却又是24个浮空技中唯二的一个可以远距离施展的浮空技，同时拥有强制效果，只要吟唱施展出来，目标又正在范围内的话，将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抵御。需要吟唱的缓慢出手，到底还是给元素法师的浮空技换来了相当霸道的效果。而此时海无量正在这个元素之力可控制的范围内，翻滚刚一完成，顿时被这道元素之力给拖向了半空。烈焰冲击，一道火光顿时在海无量身上燃起，将他整个覆盖。鲁洛的法杖继续挥舞着，杖端所凝聚起的魔法光芒可知接下来并不是一个小法术，光芒飞快绽开，是象征着火焰之力的红色魔力，魔力在法杖尖端飞快汇聚成型，轰一下猛烈点燃，窜起的火舌跳动摇曳着，拼出的声音却好像是鸟鸣一般。元素法师75级新大招火之鸟，轰！熊熊燃烧着的鸟状火焰飞扑向了海无量，此时他刚刚好被从烈焰冲击轰得更高的高度坠下，准确地被飞扑而来的火之鸟轰中。海无量顿时燃成一片，倒飞出去，生命以可见的速度下滑着，很快撞到了身后的土墙。火之鸟的烈焰瞬间在墙下留下一个烙印，被烧得浑身冒烟的海无量徐徐坠下。火焰法术没有太多的其他，拥有的就是霸道的伤害。这场对决实在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方瑞虽然处于转型期，但是金光闪闪的全明星选手的招牌让任何人都不敢小看他。而就在这转型期中，气功师海无量还是打得挺风生水起的。虽然圈内有评论他目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前八轮方瑞的胜率其实相当不错。而现在看起来，蜜月结束了。八轮的摸底后，星星的新人们还没来得及撞墙，转型期的方瑞却已经被戳穿。这位魔盒中的气功师本场未能发挥出他的猥琐功力后，在被赫明抓住后竟然是如此一顿暴揍，这根本就是完胜的节奏。现场掌声雷动，连输了3场个人赛，总算有点提气的表现了。真是废物啊。方瑞此时心下也很憋屈。上一轮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叶修对他有过废物点心的吐槽，虽然知道那只是个夸张的玩笑话，但是就从上轮开始，方瑞就知道他的节奏已经被人摸透了。王杰西面前他没有找到半分获胜的机会，而本场比赛赫明和王杰西相比差距显然的选手却也让他如此难堪。方瑞是猥琐刘大师不假，但猥琐不代表没自尊，此时的他就觉得很受伤。转型磨合，这或许是一个他可以失利的理由，但是他可不想因为有借口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失去心气儿的话只会一输再输。 你这家伙还真有两下子啊。 海无量被火之鸟烤得半死不活，跌落在墙根，方瑞却还在频道里打着字。何明根本不去理会，火之鸟后他以操作鲁洛划出了一道冰线，将海无量圈在了其中。再然后不紧不慢的，他开始吟唱起了新的法术。气功师的攻击距离和元素法师还是有差距的，此时他让鲁洛很安全的站在了海无量的攻击距离以外。 兵线在未被触发的情况下，可持续12秒，12秒，吟唱什么法术都够了，海无量就乖乖的被画地为牢吧。贺明心中泛起一丝小得意，他对自己的节奏非常满意，这是胜利的节奏吧？法杖再次聚起璀璨的光辉，显然又是一个不小的法术。你这家伙！ 大招上瘾了，方瑞念叨着，先看我这招。方瑞发了一个大喝的表情。你能有什么招？贺明脑中飞快一过，自己此时的距离太安全了，不可能有任何气功师的技能攻击到自己。气功师没有，整个格斗系里都没有。贺明真的是很细致的，早就考虑好了。 气功爆破！ 方瑞在频道里给自己操作出的技能呐喊助威，海无量反手一掌轰在了他身后的土墙，被火之鸟啄出烙印的土墙在这一轰之下颤抖着，轰一声响，当中破开了一个难看的狗洞。 大招来吧！ 方瑞一面在频道里呐喊着，一边操作着海无量从狗洞里敏捷地钻了过去。